你好，我是杨晓峰。今天是周末，我们稍微放松一下，来聊聊 Java 核心技术之外的内容。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兑现一下承诺。我在每一讲后面都留下了一道思考题，希望你通过学习呢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能够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。一方面起到检验学习效果的作用，另一方面可以查漏补缺，思考一下这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面试考察点。我并没有给出这些思考题的答案。希望你通过专栏学习或者查阅其他资料进行独立思考，将自己思考的答案写到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交流，这也是提升自己重要的方法之一。截止到今天，专栏已经更新了15讲，走完了基础模块，正式进入进阶模块。现在也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停下来回顾一下基础部分的知识，为后面进阶的并发内容打好基础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分享一下我对学习和面试的看法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首先，有同学反馈说专栏有的内容看不懂。我在准备专栏文章的时候，对一些同学的基础把握不太准确。后面的文章呢，我进行了调整，将重点技术概念进行讲解，并为其他术语添加链接。再来说说这种情况，有人总觉得 Java 基础知识都已经被讲烂了，还有什么可学的呢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，有的同学经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看到几个名词听说过就以为自己掌握了，其实不然。至少，我认为应该能够做到将自己掌握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如果你不能把它简单地解释出来，那说明你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它。了解、掌握、精通，这是我们对事物掌握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从自己觉得似乎懂了，到能够说明白，再到能够自然地运用它，甚至触类旁通，这是不断提高的过程。在专栏学习中，如果有些术语很陌生，那么了解它就达到了学习目的。如果能够理解透彻，达到掌握的程度，当然更好。乐观点来看，反正都是有收获，也完全不必过分担心。从学习技巧的角度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。我个人喜欢动手实践以及与人进行交流。动手实践是必要一步。如果连上手操作都不肯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理解很难有深度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解，竟然在试图组织语言的时候，突然就想明白了。而且别人的观点也验证了自己的判断，技术领域尤其如此。把自己的理解整理成文字，输出交流是个非常好的提高办法。甚至我认为这是技术工作者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再来聊聊针对技术底层，我们是否有必要去阅读源代码呢？阅读源代码当然是个好习惯，理解高质量的代码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分析设计能力至关重要。根据实践统计，工程师实际工作中，阅读代码的时间其实大大超过写代码的时间，这意味着阅读总结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。这东西有没有捷径呢？也许吧。我的心得是无他但手熟耳。参考别人的架构实现，分析其历史上掉过的坑，这是天然的好材料。具体阅读时，可以从其修正过的问题等角度入手。现代软件工程节奏越来越快，需求复杂而多变，越来越凸显出白盒方式的重要性。快速定位问题往往需要黑盒结合白盒能力，对内部一无所知，可能就没有思路。与此同时呢，通用平台、开源框架不见得能够非常符合自己的业务需求，往往只有深入源代码层面进行定制或者自研才能实现。我认为这也是软件工程师地位不断提高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源代码需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呢？对于底层技术呢，这个确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。我个人并不觉得什么东西都要理解底层。懂当然好，但不能代表一切。毕竟知识和能力是有区别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尊重面试官的要求。我个人认为，不是所有做 Java 开发的人都需要读 JVM 源代码。虽然我在专栏中提供了一些底层源代码解读，但也只是希望真的有兴趣、有需要的工程师跟进学习。对于大多数开发人员，了解一些源代码，至少不会在面试问到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。关于阅读源代码和理解底层，我有些建议。带着问题和明确目的去阅读，比如以 debug 某个问题的角度，结合实践去验证，让自己能够感到收获，既加深理解，也有实际帮助，激励我们坚持下来。一定要有输出，至少要写下来，整理心得，交流、验证、提高，这和我们日常工作是类似的。千万不要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和领导说没什么结论。大家都是工程师，不是科学家，软件开发中需要分清表象、行为还是约定。喜欢源代码，底层是好的，但是一定要区分其到底是实现细节还是规范的承诺。 因为如果我们的程序依赖于表现，很有可能带来未来维护的问题。我前面提到了白盒方式的重要性，但是需要慎重决定对内部的依赖，分清是 hack 还是 solution。出来混呢，总是要还的。如果以某种 hack 方式解决问题，临时性的当然可以，长久会积累并成为升级的障碍，甚至堆积起来愈演愈烈。最后呢，谈谈我在面试时会看重候选人的哪些素质和能力。结合我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，面试时有几个方面我会特别在乎。一个是技术素养好，能够进行深度思考，而不是跳脱的夸夸其谈。所以呢，我喜欢问人家最擅长的东西。如果在最擅长的领域尚且不能仔细思考，怎么能保证在下一份工作中踏实研究呢？当然，这种思考并不是说非要死抠底层和细节，能够看出业务中平凡事情背后的工程意义同样是不错的。毕竟除了特别的岗位，大多数任务如果有良好的技术素养和工作热情，再配合一定经验，基本也就能够保证胜任了。另一个是职业精神，是否表现出认真对待每一个任务。我们是职场打拼的专业人士，不是幼儿园被呵护的小朋友，如果有人跳挑活，团队往往就无法做到基本的公平。有经验的管理角色大多是把自己的管理精力用在团队的正面建设，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拖团队后腿的人身上。难以协作的人没有人会喜欢。有人说，你的职业高度取决于你填坑的能力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现实工作中很少有理想化的完美任务，既目标清晰又有挑战，恰好还是我擅长的，这种任务啊不多见。能够主动的从不清晰中找出清晰，切实的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能力。第三个是是否 hands on， 是否主动。我一般不要求当前需要的方面一定是很 hands on， 但至少要表现出能够做到。下面是我选出的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，送给你们15元学习鼓励金。希望我的 Java 核心技术36讲不仅能带你走进大厂 Java 面试场景，还能帮你温故知新基础知识，构建你的 Java 知识体系。也欢迎你在这里与我交流面试、学习方面的困惑，一起畅所。